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翡冷翠，作词尹淑仪，读歌人玉博。 繁星映射的光，散落满地的伤，穿过你的围墙，回不去的时光。原地静止的花，等待一场雨下。没预感的谎话，你在等谁回答？你若善良，解所有伤，远走高飞，不问惆怅。地久天长，消磨时光，谁的衣裳永远一样？最初的会遗忘，最后的放心上。得不到要发狂，得到了又怎样？人影前你的光，散场后我的伤。没选择的遗忘，结果注定是这样。故事该有多长，它不停眺望。再然后你离场，我却疯了一样。完美褪色成残缺，经历过不知不觉，用一生的时间游历两个世界。缘起后缘灭， 繁星映射的光，散落满地的伤，穿过你的围墙，回不去的时光。天地静止的花，等待一场雨下。没预感的谎话，你在等谁回答？ 都是磁铁，别不能被讲解，多想说去罪孽，再偷偷的怀念。 清楚。

而破碎的辉煌。 现在吧， 现在我有些醉了，醉得像一只找不到方向的野鸽，所以我开始变了，变得像一团暴力炙热的花火。我开始变，我开始困，我开始倦了。蓝色的梦睡在静静驶过的小车里，漂亮的孩子迷失在小路上，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哀伤，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，心中涌起汹涌的浪花，跳着放荡的舞蹈穿行在旷野，感到狂野而破碎的辉煌。现在我有些倦，倦得像一朵被风折断的野花，变得像一团滚动炙热的花火。现在我有些醉了，醉得像一只找不到方向的野鸽，所以我开始变了，变得像一团暴力炙热的花火。 像个孩子一样满含悲伤，静悄悄地熟睡在大地上。现在我又是倦了，整个人一旦被风折断的眼光，

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泡沫，作词邓紫棋，读歌人徐冉。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。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？早该知道，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已伤的心，不生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。谎言再多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，你所有的承诺都太脆弱。爱本是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？再美的花朵盛开就凋落，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。爱本是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？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。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 爱雨下的泡沫，一触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 恐惧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叛逆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你会流泪。